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古典也流行，也流行。 古典也流行。2018年周一到周五，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.4。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不大，但是你可以感觉到，就好像是这声音从层层迷雾中穿过，直抵你的内心。今天天不太晴朗，是北京的今天天气是这样的。不知道此时正在收听古典也流行的各位好朋友，你们身在何处呢？是在北京呢，还是在江南呢，还是在国外呢？来签到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古月，在这里 守候你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，选自电影《决斗士》，而这首歌就叫做《自由歌》。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了吧？也许你坐在办公室，对着电脑，听着音乐，脑海在想：哎，周围的事物环境好像一点都没有改变，摆设有几年没有变动过的，仿佛你有一颗曾经热血沸腾的心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也许早已经变得平淡如水。但是每当下午两点的时候，古典流行都能够拨动你的心吧，感受到这种生长，好像是音乐中有一种生命的力量，也好像是你身边的小树开始萌芽。这里是古典流行，天气不好，所以我们就要听让我们振奋一点的音乐了。首很好听的音乐，这是一首综合的音乐，将大提琴音乐和流行音乐串烧到了一起，看到了各位好朋友的签到。遗忘你好，说签到下午好，听说北京雾霾很严重，北欧丹麦昨晚下了一夜的雪，其实为了不把你遗忘，我昨天重新翻看了一下我们的约会， 知道你带着孩子很不容易，刚刚搬到了丹麦，前两天也有着思乡之情，所以真的希望音乐给你很多力量，也带给你很多故乡的声音，好吗？坚持。好，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其他朋友的签到。会飞的老马你好，还有 He 老醋花生，樱桃小丸子，胡雪迪叶子，还有东面大海，这里呢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让我们觉得很炫技、神清气爽的一首曲子，小提琴版本的《野蜂飞舞》。其实刚才的那首曲子当中，我们听到的是串烧版的大提琴曲，其中也有《野蜂飞舞》的影子，还有呢，包括像是《奇迹恩典》这种音乐的串烧在里面。音乐缓缓地起来，像诉说着什么。这里我们依然听到的是提琴作品， 行。 是不是非常精彩呢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组小提琴作品，有朋友知道是什么作品吗？来自于圣桑的《影子与回响曲》。鬼呆虫说，很想弄明白音乐是如何打动人心的。轻飘然说，荡气回肠的小提琴曲。和在虫也说，苏格兰的味道和节奏出来了。嗯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《影子与回旋随想曲》，创作于1863年，是当时圣桑提前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而创作的。而对于圣桑对于这位西班牙大师的高超演奏技艺十分的赞赏，于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研究了小提琴的演奏技巧，还有西班牙音乐的风格与特色。我估计怪带虫是串了，是把那首苏格兰随想曲串成这首影子与回旋随想曲了，当然都是随想曲。在1865年，在圣桑亲自指挥下，由萨拉萨蒂首演了这部作品。从标题上呢看得出来，乐曲呢有影子还有回旋曲的部分，而影子呢真的是具有那种浓郁的西班牙风格的音调。所以呢在这里呢，音乐带我们远走高飞，不仅可以让我们荡气回肠，不仅可以让我们打动人心，同时还可以带给我们远走高飞，是这样吗？都是法国作曲家，但是这一首的味道与刚才荡气回肠的小提琴曲完全是不同了。这里听到的是德彪西。一首简单的小曲子，好像人生的悲喜都融在其中。其实真的好的演奏者应该是一位情感丰富的演奏者，无论他的演奏风格是怎么样的，是内敛的、理性的，还是忠于原作的，但是他真的只有饱食人生的况味才能演奏出这样的音乐呀。那刚才呢，我也看到怪呆虫说，哎，听过肖邦的黑键练习曲，说看过，觉得有必要练成这样吗？其实我倒是觉得，如果当你有着丰富的技巧，而且你要必须要掌握，如果能练到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不呢？技巧只是其中之一，技巧可以更加丰富音乐。当你只在乎音乐的时候，技巧是融在其中的，这不也很好吗？关键是怎么样看。

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，凌晨三点到四点，古典乐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.4。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这样的音乐听来越听越有味道呢，尽管它是一个改编的版本，来自于坂本龙一的作品 Merry Christmas Mr. Lawrence， 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。其实这音乐也很有意味，感觉很有意思。我看到有人觉得听这首歌可以不断的循环，不论是什么版本。其实音乐的感觉真的很玄妙， 就好像它有一种魔力。如果你在晴天无雨的时候聆听这首曲子，也会觉得心里像下了雨。如果你要是在这样一个雾霾的天气里来听呢，听到后面感觉心里充满了光，给人以希望，有希望有绝望，关键是看你的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聆听。古典流行，我是古月。今天周二，我想在下半时段为你用音乐营造不同的风景。我是筑梦师，同时也给你带来音乐的远走高飞。不同天气环境带来的音乐即使相同，听下来也不同。这首是 Moby 的 Porcelain。 电音世代大师、音乐大师 Moby 回溯到1999年，就会想到一位来自纽约哈林区的失败的 DJ 会发现一张充满脆弱又动听的歌曲专辑 Plain。摩比出生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昵称，因为写名著的《白鲸记》的作者赫曼·梅威尔是他的祖先。而这首弦乐硬块撞击的钢琴曲《细流》和电子鼓敲击的歌曲，是一个充满着有点苦涩感觉的音乐。而这首歌也适时地收录在电影《海滩》的原声带中，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呢？如果从这首歌跳入到 Enigma 的那首曲子呢，是不是也有一种共鸣的感觉？ 首歌勾起回忆，但是它并不久远，真的觉得今天听来依然那么新鲜，也许让你想到刚刚离开的故乡。我说了，在今天古典流行的下半时段，用音乐带你远走高飞，听到不同的风格。这首 Enigma 的返璞归真是当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宣传片歌曲，被译为返璞归真，许多人对它的旋律真的感到非常熟悉，特别是这几首丫丫的这种歌词。怪呆虫说了，真想陪着喊两嗓子，可惜这雾霾大没法喊。是的，其实这首来自于 Enigma 的音乐也是大家喜欢的一首 New Age 作品，其中郭英男老先生贯穿全曲哼唱的老人饮酒歌是如此具有着穿透力。你从家乡踏歌而来，听到音乐又仿佛返回家乡，你从家乡步入到城市，让我们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屋檐下，又从音乐中又回到你魂牵梦绕的家乡，音乐里便是你的家乡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一位英国的作曲家，叫做 John Ireland， 他的作品叫做《神圣的男孩》。有时候大家可能会用一些软件来搜这是什么样的曲子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吗？当你知道名字还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？不如自己去搜吧，来听听不同的音乐，不同的感受吧。那我就不用多说了，自己来感受音乐吧。Lord, your ears, Lord, your ears, Lord, your ears. I lov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圣桑的天鹅。我想无论怎样，音乐都是自身有乐趣的，它有一种生命的潜意识。也许当你听到音乐的时候，很多想法思维都浮现出来，不只是知道它的名字所蕴含的意义就可以的。我在今天，我想既然大家已经查出曲名，不如自己好好感受吧，到底需要 DJ 来和大家细细的解说和意味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古典就到这里，古乐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，让我们明天再会。